Thank you. Thank you. 为伦敦交响乐团协奏，普洛科菲耶夫的 C 大调钢琴协奏曲，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，由阿巴多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协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